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黑夜孤灯讲隐秘，恶僧无花有怪癖，寡人有疾独好色，疑惑江湖风波里。 戴独行叹了一口气，对楚留香说：哎，香帅，隐恶扬善，不愿揭别人的隐私，这种德行固然可敬啊，怎奈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一个人做的事，无论多么秘密，迟早那还是要被别人知道的。他叹息着接着说：哎，南宫陵虽然罪大恶极，但人死之后也就一了百了了。毕邦的几位长老决议之下，还是准备将他的遗体以帮主之力安葬啊。这自然也是因为他们觉得家丑不可外扬，此中的苦衷香帅想必也能了解。楚留香说：是。戴独行接着说：本帮弟子检点南宫陵生前的遗物，准备将之寻葬的时候，却发现他的遗物之中有个制作很古雅的木鱼。哦， 木鱼？ 嗯，就是出家人诵经时用的木鱼。毕邦此地既不拜佛也不念经，怎么会有木鱼留下来呢？于是大家想，这个木鱼必定是无花寄存在这里的。嗯，不错。戴独行又说，大家只要想到南宫陵的一生，那都是被这个恶僧无花所害，都不免起了悲愤之心。要知道，南宫陵小时候那本是个善体仁义的乖孩子啊，毕邦的长老们都对他有着极深厚的感情的。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点了点头，心里暗暗想， 自己的孩子做了错事，父母一定要认为是别的孩子带坏的，这本是人之常情。 他又听戴独行接着说， 其中尤其王长老的心情最激动啊，他忍不住将这个木鱼夺过来，重重的就摔在了地上了。谁知木鱼摔破之后，里面竟然就现出了一本纸簿。 楚留香动容说：什么 纸簿？上面记着什么事？这纸簿被收藏的这样的隐秘，上面记载的总非武功的心法，也一定是极大的秘密。老朽等也并非喜欢揭人隐私的人，本来呀就准备把它烧了，但是王长老却认为这其中的秘密说不定与丐帮有关呐，所以他坚持要瞧瞧。要知丐帮弟子素来以正道自居，而窥看别人的秘函私迹，那是一件很不光明磊落的事啊，所以戴独行才说了这么多话来解释。楚留香自然唯唯称是。 戴独行喝了一杯酒，又接着说， 这本纸簿上记载的果然是无花一生的秘密，老朽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丢人的事情都记下来。 楚留香笑着说，这些事啊，前辈虽然觉得很丢人，而无花却说不定反而觉得是自己的得意之事呢。他既然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来，只有逐条记下，了以自慰了。 戴独行也笑了笑说： 香帅呀、啊、你对这些恶人的心理那的确是研究得很透了，难怪无论多么狡猾的人遇到香帅就无法遁形了。楚留香只得又欠身谦谢，却问道，那无花所记载的那些秘密之中，莫非是有关神水宫的吗？ 是啊，正因为如此，是以老朽才专程前来报告香帅的。 哦，不敢。他沉吟着又说， 前辈的意思是否要把那本笔记借给晚辈一阅呢？ 戴独行也沉吟着缓缓地说， 老朽本有此意，但无花号称妙僧，江湖中一些名门世家都以能请他做客为荣，所以他那本秘籍之上还记着不少别人家的闺阁千金的隐私，若是泄露出一些的话，那江湖上不知有多少的好人家，那家庭就要被拆散，多少位好女子就要含羞而死，所以老朽已将那本脏东西烧了。 烧了，烧得好。 但那上面所记载下的有关神水宫的事，老朽却已铭记在心了。只因他也许就是唯一进过神水宫的男人，他的记载自然是弥足珍贵的。 晚辈 愿闻其详。他的确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不但妙解音律书画，而且妙于说法，连神水宫殷公主都闻得他的大名，而殷公主却是一位礼佛甚诚的人。 这一点晚辈也曾听人说过， 神水公主照他说法，无花非但觉得很荣幸，而且正中下怀呀，只因他早就在动天衣神水的主意了。 是啊，要想置人于死，而死后却瞧不出中毒之象，世上除了天衣神水其他无。 是啊，但是他虽然进了神水宫，可还是无机可乘啊，只因殷公主对门下的子弟约束那是非常严的，她根本没有机会跟那些姑娘说话。 哦， 而且殷公主并没有留她住在神水宫，只不过每日由午时开始请她来说法一个时辰，说完了立刻就有人送她出谷，想度听一刻都办不到。 哦，那接送她的是些什么人呢？ 接送他的是四位神水宫的女弟子，四个人互相监督，本来实在可说是毫无可乘的机会，甚至连无花自己都已经认为绝望了。谁知有一天，他忽然发现这四位姑娘之中竟有一位在对他偷偷的笑。 楚留香叹道，这个姑娘想必就是司徒静了。 不错呀，但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司徒静这个名字，他只是觉得这位姑娘的眼波之中似乎在默默含情，仿佛对他有意，只不过两人之间还是没有说话的机会。 哼，像无花这种人要调情那是用不着说话的， 但是没有机会他还是无法下手啊。 像他这种人自然会自己制造机会， 正是如此啊。据他的记载，神水宫乃是一座山谷，谷中是繁花如锦，宛如桃源，林木掩映之间点缀着许多的亭台楼阁，那就是神水宫的女弟子们的居处了。 蓉儿果然没有说错，但柳无梅所说的那又是怎么回事呢？ 戴独行接着说，山谷之中还有一道瀑布，势如飞龙，瀑布下有潭如镜，潭水之中有一块大石头，那就是无花的说法之处了。无花一个人入谷之后就坐在这块大石头上 说法，说完了就走。他苦心筹划之下，觉得只有在这块大石头上做手脚了。 这能做什么手脚呢？ 这块大石头本来平滑如镜，有天他入谷之后故意踏了一脚，轻胎泥泞，一踏上石头就故意滑下去。 人人都知无花乃少林的高祖啊，若说他连站都站不稳，别人自然不信，但是他鞋底有了轻胎泥泞就难说了， 何况他还故意连变了几种身法才跌入水中，此人做作之高明，就连殷公主都被他瞒过了。 楚留香暗暗地说，我又何尝不是被他瞒过许多次，一个人若能骗过我，只怕就很少有骗不过的人。 这个时候歹毒行接着说，他全身湿透之后自然难以安心说法了，自然要先把衣服烘干了，这个要求谁也不能说不合理呀，连殷公主也没法拒绝呀， 所以就叫人带他到山脚下的一座小庙里，还为他升起了一堆火烤衣服。要把衣服烤干，至少要半个时辰。哼，是啊，半个时辰已经可做很多事了。 戴独行接着说，他以为那对他微笑的姑娘司徒静也一定会趁此机会跟他单独相处的，谁知却是另外两位姑娘把他带到庙里的，而且生起火之后立刻就退出去了，还把那个小庙的门窗全都关得紧紧的。 这么一来，无花岂非也无计可施了？ 戴独行却说，他正在发愁的时候，那位司徒姑娘竟忽然自神幔后走出来了，而且自愿现身于他。这一变化，据记载，连他自己都觉得很意外呀。 楚留香也为之动容，喃喃地说，那位司徒姑娘是自神幔后走出来的， 如此说来， 那小庙里必定有一条密道了。神水宫里每栋房子是不是都有神秘的密道？是不是每条密道都通向水母阴姬的居处呢？甚至还有密道远达柳无眉所在的那个菩提庵呢？ 戴独行虽然并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，也没有追问，只是接着说，据他说，那司徒静原来是殷公主最亲近的弟子之一呀，和他缠绵一度之后就对他死心塌地了。 无花只不过说想见识见识天衣神水， 那司徒静就立刻为他偷了一瓶出来，两天之后在无花出谷的时候就偷偷的交给了他。 楚留香惊讶地说，竟有如此容易。 戴独行说，他自己实在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办得这样的容易，因为山水宫的门下虽然艳如桃李，却都是冷若冰霜啊。他再也没有想到司徒静竟会自愿现身，竟好像比荡妇淫娃还要轻佻啊。 楚留香说，而且他在一两天之内就能将整瓶的天衣神水偷出来，他自然是水母阴姬宠信的弟子，他能够得到水母的宠信，平日自然不是个轻佻淫荡的人，他怎么会一见到无花就完全变了呢？戴独行叹道， 嘿，这只怕就是佛门所说的孽缘呢。 以弟子看来，这其中只怕另有隐情。 无论其中是否另有隐情，这件事情总算已经过去了，老朽今日重提旧事，只不过想让香帅对山水宫的情况有个了解。 那本秘籍既是无花写给自己看的，所记载的必定都是实情， 所以依老朽推断，殷公主的居处只怕是在山腰地底，而且必定就在那水潭的附近，所以无花在讲经的时候她才听得到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两个人忽然都站起来了，外面一袂风响，一个人笑着说： 啊，有酒有菜却不找我来，待老前辈未免是厚此而薄彼吧。哈哈哈哈， 在笑声中闯进来的自然是胡铁花，但是他也感到现在并不是喝酒的时候，因为他现在急着要说话。楚留香听他说出了方才的经过，又不禁开始去摸鼻子了。楚留香觉得很愉快或者是很不愉快的时候，都忍不住要摸鼻子。胡铁花说： 你别，用不着摸鼻子，也用不着替蓉蓉担心，他比你想象的要能干得多。 楚留香沉吟着说：听你这么说，死的那六个人并不能算是江湖中第一流的角色，只不过偶尔做了一票大买卖。 不错。 歹毒行抢着说： 那六个人并不是什么一流高手，老朽也并不是特地跟着他们来的，只不过是在这里撞见了。 胡铁花笑着说： 那样的角色自然不值得劳动前辈的大驾呀，前辈用不着解释，我们看得出来。 楚留香笑着说：如此说来，宫南燕此番出谷也绝不是为了对付他们的，只不过那六个人时运不济，凑巧碰见了他。 戴独行说：何以见得的？ 胡铁花大笑着说： 闻弦歌而知雅意呀，前辈难道还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吗？ 戴独行微笑着。胡铁花接着说： 宫南燕就是上次去找楚留香的人呐，阴姬既然派他去找堂堂的楚香帅，可见他必定是神水宫门下数一数二的角色了。但是那六个人却只不过是江湖之中无名的小卒，那是不值得劳动他的大驾的。 楚留香瞪了他一眼说：我发现你今天的话说的太多，酒喝的太少了吧。戴独行说： 这话没有说错呀，神水宫派出来找楚香帅的人在宫中的身份必定是很高的，那绝不会专程为了那六个人出谷的呀。 胡铁花说： 如此说来，宫南燕此番出谷难道是为了对付楚留香的吗？但是他们怎么会知道他楚留香已经到了这里了呢？ 楚留香沉吟着，戴独行却已经将桌上的酒菜全都装在了一个麻袋里了，又熄灭了烛火，沉声说：黑夜孤灯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，胡兄既能找到这里，别人也能找得到，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喝酒吧。 楚留香刚转身走到了门口，忽然就停住了脚步。 站在窗子旁的胡铁花却过了半晌之后才看出，在夜色之中果然又掠来了两条人影，这两个人的身形都是出奇的轻快，尤其是左面的身材较矮的一个。楚留香和戴独行那都是一等一的大行家呀，一眼就看出这个人不但轻功极高，而且始终都能保持这种优雅和从容的姿态，就仿佛在随着晚风中无声的节奏在飘然而舞。胡铁花瞧了瞧戴独行，又瞧了瞧楚留香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他平时对自己的轻功那是很自负的，但是今天晚上他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那轻功都要高出他很多很多，就好像一时之间天下所有的轻功高手全都拥到这个小城来了。戴独行悄悄地打了个手势，三人 已全都自另外一边的窗户退出去，窗外就是个草木很密的土坑。他们并没有走多远，只是隐身在草木的阴影之中。三个人的心里都在暗暗地猜测，这两个人是谁，为何而来。他们决心要等着瞧个水落石出。但是这两个人不但直奔这学堂而来，而且还似乎来过不止一次了，对这附近一带的地势熟悉得很。他们在外面一巡视，就走进了这个学堂。身材较矮的一个人刚跨进了门槛儿，就停住了脚步，沉声说：“ 这个门怎么没有关上啊？” 另一个人微笑着说：“小孩子，巴不得早些放学回家呢，哪儿还会记得关门呢？”那个人又沉吟着说：“ 但在这里教学的还是那位王先生吗？我知道这个人是个一丝不苟的老古板呢，他做事素来都是谨慎的很呢。怎么回？” 身材较高的一个人笑着打断了他的话说：“他只怕也被孩子们吵昏了，何况关不关门又何妨啊？反正这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值得劳动梁上君子的大家呀。”说话这个人的声音和缓苍老，可是听起来熟悉得很。 胡铁花和楚留香一时间正想不起他是谁， 身材较矮的人已经走到了窗口。他们方才退出去的时候也忘记把这个窗子关上了，山坡挡住了星光，但是依稀仍可辨出这个人的面目。胡铁花和楚留香心里都不禁有些惊讶，这个人那居然就是他们在雍翠山庄所见到的那神秘的黑衣剑客。另一个人那无疑就是君子剑黄鲁直了。那么这两个人深更半夜的到这里来，而且行踪又是如此的隐秘，好像生怕被别人发觉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君子剑与黑衣人秘密相会，行踪隐，心腹之事背后听，大侠惊叹遇奇闻。 朦胧的夜色中，黑衣人的面色看来似乎很沉重，但是目光之中却闪动着一种奇异的光芒，看来仿佛很兴奋，很激动。他望着窗外的夜色，呆呆地出了一会儿神，才长叹了一声说： 哎，我这些年来总是疑神疑鬼的，你也许会。 黄汝直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头说：我不怪你，在这种环境下谨慎小心本是应该的。 黑衣人垂下了头，黯然说： 哎，普天之下人人想置我于死地，只要你对我是始终不弃，而我非但没法报答你，反而总是要连累你。 黄汝直说： 交友贵乎相知，无论你对别人怎么样，但是对我却始终是忠诚如一，所以在我的眼中，你在世上比任何人都可靠得多。 他微笑着接着说： 这个年头啊，朋友是越来越难交了，像你这样的朋友，我这一辈子只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。 黑衣人的目光之中充满了感激，他微笑着说： 哎呦，这句话本来是该我说的，江湖中人若知道君子剑竟跟我结成了生死之交，哎呦，那只怕比听到天风大师还俗娶了老婆还要奇怪哟。 他余生之中虽然有了笑容，可是脸上依然是死板板的。 胡铁花跟楚留香对望了一眼，心里不约而同地暗暗想： 这个人的脸上果然戴着面具呢，但是这个人究竟是谁？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把他置之于死地？ 他半夜跑到这无人的学堂来， 究竟什么居心？胡铁花简直忍不住要冲出去，将这人头上的人皮面具剥下来，瞧个清楚，问个明白。 过了半晌，只听黄汝直说： 今天晚上，我本来不该来。 黑衣人抢着说： 我一定要你来呀，只因我一定要你瞧瞧他。 他的目光之中充满了兴奋的神色，竟忍不住笑出声来。 哼，你呀，你只怕平生也没有见过像她那么美丽的女孩子。 黄汝直也微笑着说： 我不必看就知道她必定又聪明又美丽，我只不过恐怕多了一个人在旁边， 你们说话会有些不便吧？ 有什么不便呢？他早就听我说过你了，今天能够见到你，他也一定会觉得很喜欢的。 他忽然又笑着说， 今天我们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喝两杯。我已经有很久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，以后只怕也不会再有。 黄鲁直打断了他的话说， 哎，开心的日子就不要说丧气话，现在时候已经快到了，还是快将酒菜摆出来吧。 这两个人，他果然是来等人的，而且还要喝两杯。蝴蝶花的心里暗暗的笑， 想不到，这个学堂今天晚上变成酒店了，而且生意还真不错，每个人都要来喝两杯。 楚留香却更奇怪了，听他们的说法，这个黑衣人在等的似乎是他的情人，但是为什么要约会到这个地方见面呢？那个女孩难道也跟他一样见不得人吗？ 只见黑衣人果然带来了一大袋东西，他一样一样的拿出来摆到了桌子上，还带着笑说， 哎呦，炒蚕豆跟花生米呀，那虽然都是最平常的东西，但是啊，他却觉得比什么山珍海味都好吃哎！上回呀，他一人就吃了几乎两斤呢。 黄鲁直说：“不错。哼，越是平常的东西啊，有些人就越是觉得珍贵。这只怕也就是那些富贵人家的悲哀。”因为他们虽然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，但一些平常人都能享受的乐趣啊，他们反而永远享受不到。 黑衣人默然了半晌，忽然转过身喃喃地说， 哎，我实在是对不起他，我本该是带他走的，可是我是个懦夫啊，我竟然就眼看着他去忍受那种要命的寂寞。 他已背对着黄鲁直，也不愿意被黄鲁直看到他在悄悄地擦眼泪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 窗外黑暗之中有三个人看的是清清楚楚。这个时候黄鲁直已经燃起了一根蜡烛，这个屋子里虽然光亮了，却骤然沉积下来了， 亮光并不能令这沉积变得好受，因为他们正在等待。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等待更令人难受的。黄鲁直渐渐有些不安了。 黑衣人走到了窗口，出神地望着远方。远方的黑暗更浓了，他叹气了一声，喃喃地说， 现在只怕已经过了三更了吧。 黄鲁直说，还没有那么晚吧。 哎，你想啊，他今天晚上会来吗？ 绝不会不来的。 其实啊，他不来也好，我要是他呀，也未必会来。我 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门外咚一声响，黑衣人和黄鲁直豁然转过身，就发现一条飘逸而苗条的白衣人影已经站在门口了。 门外还是很黑暗， 蝴蝶花并没有看清这白衣人影，却发现楚留香的嘴张开了，就好像他忽然给人踩了一脚，只因为他已经看清了门外这仙子般的白衣人影。楚留香已经看到他那美丽而冷落的眼睛。 这个人，他竟然是宫南雁。 楚留香再也想不到，黑衣人在这里等的竟然是宫南燕，也想不到那冷若冰霜的宫南燕，他竟然是这黑衣人魂牵梦萦的情人。他一直认为这宫南燕是世上最圣洁最不可冒毒的女子啊，谁知道他居然有个地下的情郎。楚留香暗中叹了一口气呀，好像觉得自己上了别人的当，外面站的这个女子就算是他的老婆，他只怕也不会比此刻更惊讶的，因为令男人们最生气的事情就是他不能得到的女人别人反而得到了，这是任何男人都没法忍受的。只见黑衣人这个时候欢喜地迎了上去，却又骤然停下了脚步，失声说： 关姑娘，是你。 宫南燕轻盈地走进来，淡淡地说： 我忽然有一些私事，所以来迟了，抱歉。 他嘴里虽然在说抱歉，但是语气却很冷漠，谁都可以听出他连一分的抱歉都没有。楚留香暗中忽然松了一口气，因为他已经看出宫南燕跟这个黑衣人那是绝对没有什么亲密关系的。那么黑衣人等的难道不是他吗？既然不是他，他为什么要来呢？黑衣人愣了半天，垂下了头说： 小静他不能来了吗？是吗？ 宫南燕说： 他若能来，我就不会来了，是吗？ 黑衣人茫然地点头，喃喃地说： 是，不来好，早就说了，他不来也好。 黄鲁直忽然说： 是不是改期了？ 他满怀着希望望着宫南燕，宫南燕却连瞧都不瞧他一眼，淡淡地说： 不会来了，以后也不会来了，永远不会来了。 黑衣人的一双手忽然抽搐着紧握起来，他哑着声音说： 那他有没有带信给我呀？ 没有。 黑衣人的身子颤抖着，忽然狂吼着说： 为什么？你师父明明答应过我的， 每隔5年就让我们见一面的，现在为什么后悔了？为什么？ 宫南燕冷冷地说：我师父并没有后悔，他老人家说出的话永无更改。 黑衣人说：那为什么不让他来见我啊？为什么？我不相信，我绝不相信他会不愿意见我的。 宫南燕说：他也不是不愿见你，而是已经不能见你了。 黑衣人的身子骤然一震，就仿佛有一道无形的闪电击在了他的身上，他一步一步地往后退，颤着声音说： 什么？难道他？ 宫南燕居然也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说：他已经永远不必再忍受人世间的痛苦了，他实在比你我都幸运得多呀。 他的话没有说完，黑衣人已经软软地倒下去了。黄鲁直抢过去扶住了他说： 不知道 知道姑娘能不能告诉我们她是怎么死的。 宫南燕默默了半晌，缓缓地说， 我只能告诉你，他是为了维护神水宫的光荣而死的， 只因她是个很有骨气的女孩子，我们都为她骄傲。 黑衣人茫然点头，喃喃地说，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多谢你告诉我呀，我很高兴啊，我很高兴。 说到高兴两个字，他的眼睛里已经流下泪来了。宫南燕又沉默了半天，一字一字地说， 你有这样一个女儿，实在是你的运气，因为你实在不配。 听到这里，楚留香的心里又是惭愧又是难受，他这才知道自己方才完全想错了，这黑衣人等的并不是他的情人，而是他的女儿。只听宫南燕冷冷地接着说， 现在他已经死了，你和神水宫就再没有丝毫的关系了，所以贾氏希望你以后最好不要到这附近来了。 但是他的尸骨， 他的尸骨我们已经安葬了， 我能不能到他的墓前去瞧瞧？ 不能。 宫南燕似乎已经决心不再听黑衣人说话了，他转身走了出去，但是走到了门口，他忽然转过了身，悠然说， 你可知道江湖上有个叫楚留香的人呢？ 黑衣人只是点了点头。 宫南燕说，很好，你要是见到了他，最好杀了他，因为司徒静就是死在他的手上的。 楚留香听到这儿脸都气白了，他实在想不到这位圣洁的宫南燕姑娘说出的谎话，那个样子就像吃白菜似的，而且还一定想要她的命。除此之外，她也很惊讶，因为她更想不到这个黑衣人的女儿竟是为无花寻情而死的司徒静。砰 一声响，一张桌子已经被黑衣人给拍碎了。他紧握双拳，哼哼地说， 楚留香，楚留香，我那一天为什么不杀了他呢？ 黄鲁直愣了半晌，只是不住地喃喃自语说， 什么，有这种事吗？ 世上真有这种事吗？ 黑衣人豁然站起，又扑坐了下去，他的全身似乎已经虚脱了，连紧握的双手都松开了。过了半天，他竟然纵身狂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 黄鲁直变色说， 黑衣人狂笑着说， 没有，我没怎么样，我只不过是在笑我自己呀、啊、我笑我自己呀、啊、我熊娘子一生之中不知道毁了多少人的女儿，现在别人只不过杀了我一个女儿，我为什么要这么恨她呢？这就是报应啊，这就是老天给我的报应啊。 说到最后，他的狂笑变成了痛哭了。 但是戴独行、胡铁花和楚留香已经吃惊地说不出话来了，他们今天晚上遇见了很多很多意外的事。 可是任何事也不会比这件事情更令他们吃惊的了。这个神秘的黑衣人原来就是熊娘子。 难怪他说 天下的人都要将他杀之而后快，难怪他脸上的面具如此的精巧，行踪如此的诡秘，轻功又是如此的高妙，难怪他说任何人都不会相信君子剑会跟他交朋友。武林中公认的第一君子竟会和采花淫贼交朋友，原是任何人都梦想不到的事情，难怪他又和黄鲁直形影不离，原来他就是要以黄鲁直的身份来掩护自己。难怪黄鲁直再三说他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希望楚留香不要追究，原来他就是怕楚留香发现他的秘密。这些令人想不通的事情现在他们总算都已经想通了，可是熊娘子不是明明已经死了吗？江湖中人人都知道她已经死在神水宫主人的手上了呢，她为什么偏偏还活着呢？说话永无更改的神水公主为什么要为她撒谎啊？一生最恨男人的神水公主怎么会偏偏为这最无耻的男人撒谎呢？这件事却令楚留香他们更想不通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Thank you.